七十六面第四行，第七十六面第四行啊，寻业发现，世间无知，或为因缘及自然性，皆是世心分别嫉妒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。好像上一次这个前面随心应量讲过了吗？是啊，我也好像记得没有讲过，是啊，好吧，那我们念就从这里念起哈。前面没有，那前面娘跟你讲过啊。上一次讲到如缘不知，如来藏中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周边法界，讲到这个地方。那么这一段的意思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讲了一半啊。那么说到就是清净本然啊，说明了在如来藏中啊，这个三种惑啊，就是见思尘沙无明，以及两种啊，就是分段变异，这两种生死都没有啊。那么也证实了佛在华严圆觉里面所谓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，那么也说明了这个道理。所以佛在此地呢给我们说出来这个清净本然的意思。因为自性如如啊，不落有无啊，这是清净的啊。虽然现有啊，而这个有啊，我们常讲的是妙有啊，有与空不二。事与理不二，这就是所谓的性德天然啊，在此地呀，说之为本然啊。这个本然呢，也就是前面所讲那个如的意思啊。我们常说万法皆如啊，就是一切万法皆是本然啊，既是本然呢，当然就清净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要说这个周遍法界的意思。那么诸位要记住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在上一次也稍稍的提过。凡是从因缘和合而生，有形有相有方所，这就不能够周遍法界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如果说是不是因缘所生的，并无方所，当然他周遍法界 这个意思在上一次已经说过，如果诸位要是细心去体会，会有一些误处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跟诸位说明的是比一般的讲法了要来得精微啊。这个一般佛法里常讲啊，这个性体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啊，就是真空之理呀， 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们也常听啊，也能够啊接受啊，但是在此地说出的更精啊，更精微啊。不但这个性空之体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啊，而实在讲这个色法呢，性空之体里面就有啊性空真色啊，所以这个色法呢，真色不是因缘和合生，并没有形象放松，因此这个真色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，这个意思的确不常说。虽然我们在心经里面常常念，你实在讲这个意思总是含糊笼统就过去了，没有去深究啊。心经里面给我们讲的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那么我们想想，空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，色既然即是空，那么色哪里有例外？啊，这一层道理就深了。啊，说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才晓得佛法里常说的真空就是妙有，妙有啊就是真空。此地这个讲真空就是性色真空，妙有就是性空真色，是一不是二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空性色性啊是一性，就是如来藏性啊，一性无二性啊，藏性周遍法界啊，空性周遍，色性周遍，底下这个两句才有根据啊。要不然底下这个两句从哪里说起呢？色性周遍呢？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个地方讲的七大就是说的色性啊，周遍法界的色性啊，莫不是七大了。既然是七大了，七大就是周遍法界性，如来藏体用不二，相依互显，不离妙性。那么这个妙性呢，就是在如来藏中。 说到了藏心，我们便会想到了啊，这个平等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如果它不平等，那就不能随心应量，就不能寻夜发现啊。所以藏性是平等的啊。我们在唯识里头啊，所见到的也是这样啊。我们讲到第八阿赖耶识啊，是无福无记性啊，这个是真正的平等。因此藏性自相啊，所谓平等真空，所谓天真本具啊，本来具足，这就说明它不是缘起。缘起是以前没有，现在有了啊，是现成的啊。本有的原本就是这样啊，所以真空真实是遍虚空法界啊，所谓是十法界无不充满啊，一真法界亦复如是啊。悟了啊叫一真呢、啊，迷了叫十法界，那么这个是周边法界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，就是前面我们在四科里面，像五阴、六如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。那么佛在每一科里头都告诉我们啊，这个四科本如来藏常住妙明，不动周圆妙真如性也啊。如果我们不晓得这个道理啊，你要是讲五阴乃至十八界啊，这个东西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我们很难接受啊。纵然是我们相信啊世尊的圣言量，但是对这一桩事实的真相总是搞不清楚啊，不清楚啊就有疑惑啊，有疑惑这就有障碍，不但在行门里面造成障碍，解门里头啊也造成了障碍。这个道场呢，实在讲的是我们常年这样的讲经啊，也讲了23年，这个最近呢我深深地感觉到啊，这样讲下去啊，依然是在佛门里面做了一个宣传的工作啊。实在讲，这个宣传工作啊，是不适宜讲这个大乘了义经典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些经典呢不是宣传用的啊，这些经典是什么？ 是我们修行人用的，啊，其目的是叫我们开智慧，断烦恼，证菩提的，目的在此地。啊，但是我们用这个一般宣传讲演的方式来讲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，的确是相当不容易啊。可是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，每一处的道场可以说都是一样的一个做法，虽然我们在大专讲座里头也有一些想法啊，想改变一种方式，但是都没成功啊。像我们以往呢，在圆觉寺啊讲过这个圆觉经，就是一年前呢，去年的暑假。那么我们原来想好了啊，在今年暑假，这个是过了一年了啊，那么同学们希望呢，把这个圆觉经呢，在一年的时间都能够深入的研究啊。今年暑假期间呢，我们这老同学带来啊，来互相研究讨论的深入啊。结果这次眉山讲座，这一同学是不少啊，参加的同学有160多人啊。这研究室的老同学有多少呢？好像是有9个，不到10个人啊。于是乎同学们来给我说了，说我们这个研究讨论的讲座恐怕搞不成功了。为什么呢？人数太少了。实际上人数还是不少，这一期我们从办这一期有这么一次经验啊，想以后啊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两个班，分成两个教室啊，就老同修啊，我们互相在一块研究讨论，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有进步啊。平时这个经大致上的意思了解了啊，我们要读诵，要研究著述啊，要研究著述，要在里面发现问题啊，要在里面去找结论啊，去找啊修行的方法。那么把这些理论与方法呢应用在我们自己生活上，这样才有真正的收获啊。所以这个路子啊，就是学佛的这个门路啊，我们应当要留意啊。或者我们今年呢，这个经讲到年底，明年呢，我们就来试着看啊，就来试着看啊，向这个方向去走啊。那么这种研究的方法呢，那就必须每一堂课都要来参加啊，不是我高兴就来参加一下，不高兴就不来参加，这个方法态度是不成功的啊。就是至少啊，这一部经要自始至终啊，你来研究一部啊。好在我们这个一个星期当中，我们有这个经呢，这经论有很多种，都分开来。你参加哪一部经的研究讨论，这一部经呢，必定要来参加。 啊，那么我们讲其他的经呢，你可以不必来参加。啊，你比如你要学楞严的，楞严经的时候一定要来。啊，其余的这个五天你可以不要不来。啊，那么楞严经你一定要来。啊，那么你如果你研究华严的，那么星期五晚上华严你一定要来。啊，其他的时间你可以不来。啊，那么随便你们自己。啊，选一种，选两种，或者通通不选都可以。啊，那个不选的呢，你到这边来呀、啊，来旁听也很有味道。啊，听听他们发问呢，他们的研究讨论。啊，那么这个样一来呀、啊，我们这个进度啊也可以快，而研究的东西有真实的内容，啊、有真实的内容，啊、并不是。完全我一个人在台上表演，在这里讲，啊，讲了你懂也好，不懂也好，我也不晓得，啊，那么这样是研究讨论上，每一个人你有问题，你都可以提出来，啊，你经文里头有问题，你在注解里头有问题，都可以提出来，啊，甚至于你将这个理论方法应用在我们实际生活上，发生问题了，啊，也可以提出来。啊，比如说昨天呢，有一个同学来给我讲，啊，他这是戒律上的问题，啊，那么他在这个一个公司里面服务，啊，是个电子公司，电子公司有很多些零件呢，很多，啊，他说我有的时候这个带回家来说做一件东西替别人做的，他说我一想了，我这个犯个偷盗戒，他说我怎么办？啊，我就跟他讲了，我说你那个公司主管这个东西，你跟他说一说。他说这个东西实际上不值钱，可是到外头去买跑一趟很方便。啊，是个很不值钱的东西。我说有没有人管？他说没有人管，所以在公司里面随便拿，没有人管的。啊，我说总有个管的，说没人管，这那东西一大堆堆在那边，谁要谁去拿。啊，我说你给你那个主管说一声就行了吧，啊，所以我就举了一个例子，啊，你像李老师，啊，他在这个公家做事情，那么诸位晓得，这个公家做事情的公家的信纸信封，原来是公司上用的，你看哪一个人不是拿到公家信纸信封，自己私人就写信了，啊，那么你们想想，这算不算盗窃？啊，这个算盗窃啊！可是你去领信纸信封，你说一声，这个信纸信封我私人要写信的，这个就不算盗窃啊！你这个说一声，这个主管官司，哎，谁一个不拿这个就私人写信嘛？你又何必啰嗦吧？但是有这一句话呢，就不算盗窃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说，这些理论方法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应当要怎么做法？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说，不能够死在戒条之下。啊，还有尤其是做生意的人，你说做生意人说不妄语，他不妄语怎么行呢？他不妄语的钱赚不到了。啊，那我这个打妄语是不是破了戒犯了罪呢？啊，像这些事情通通都有问题。啊，这个问题是有疑惑，这个疑惑不能够戒除。你们诸位想想，啊，与行结二门都造成严重的障碍。那么这样我们大家在一起互相研究讨论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。啊，你这个一天到晚所接触的事情，啊，比如佛法这个理论方法，对照来看，啊，我们应当要怎样去理解它，怎样去这个应用它，这个应用就是修行了。啊，使我们实际的生活与佛法的理论说结成一体，啊， 生活就是佛法，佛法就是生活。啊，到你几时佛法与生活不二了？给诸师这就叫正如了。啊，形成正如啊。啊，所以我想我们这个道场逐渐逐渐的，我们要向这个方向来努力。啊，人数多少没有关系，啊，就是一门课程呢，有个三五个人就不算少，啊，有三五个人就不算少，啊，我们在一块互相来研究讨论。那么我们依着这个理论来修行，啊，依着这个方法来做观，这就是拿我们先前呢所讲的这个经文来说，啊，我们这一大段呢，这是四科七大了。那我们的生死能不能了？菩提涅槃能不能证？如果你要是真正明白涅槃性空，三界是性色啊，性色真空，真空性色本来如是啊，像前面讲的清净本然啊，如是本然，如是清净，常自圆满，周遍法界。这个生死涅槃的问题就解决了。以上所论的完全是讲性，是讲体，是讲真，是讲理啊，有理呀，当然就有事啊。那么底下呢，再给我们讲事，这就讲四相，前面讲的理，讲真的，是周遍法界清净本然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是因缘和合而生的。啊，现在我们来论四，这个四是因缘和合而有的。啊，因此他就不能够周边法界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有放俗，啊，他有个形象，那么这个四从哪里来的呢？啊，这一段文字就很重要了啊，文字不多啊，诸位总是要把它搞清楚啊，水众生心应所之量，我们简单讲的随心应量。那么这是讲的法性身，法性土本来是不动的，像前面所讲的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那是我们讲的法性身、法性土。啊，虽然他清净周遍，本无形象，可是他在作用里面呢， 他能生住缘啊，因此这个空不是万事空啊，这个空不能当作无讲，不能说什么都无啊，不可以这样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能生住缘啊，由于能生住缘呢，这就有了九法界的众生了啊，就有了众生心。众生的心呢，是有静有染啊，心有染净啊。你像那个六凡，这个心呢，染的成分多啊。四圣的心呢，清净的成分多啊。我们要讲在十法界来说，这个十法界的层次，可以说就是这一切众生心染净不相同，分成十个区分啊。越是往上面呢，越清净。越是往下面就越染浊啊，所以染浊的这个成分最严重的，这就到地狱去了啊。极清净的就成佛了啊。那我们可以说佛是完全清净啊，菩萨呢是九分净一分染啊。那么从底下看呢，地狱那是完全是染啊，恶鬼道里头啊，有九分染污啊，一分清净啊，畜生道里头八分染污，两分清净。这个十法界就是染净差别不一样啊啊，所以我们的心欲清净，在十法界里面呢，越是往上升啊，越染污啊，越往下坠啊。可见的这个生尘主宰在自己啊，与外境不相干啊。我们不管设什么法，总是心法为第一。那么再讲到量呢，量有大小啊，这个大小的十法界比例呀，跟前面染净的比例呀是一样的啊。这个心欲清净呢，心量越大；心欲染污啊，这心量越小。所以这个大小与染净啊是成正比例的啊。你要想成佛成菩萨，你的心量就要大了啊。所以佛的心经常常讲啊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佛心这么大啊。那么我们学佛，所以成不了佛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心量太小了。两个人在一起，我都不相信他，都不能够包容他，心量这么小，怎么能成得了佛呢？啊，诸位要知道，这个心量小就是染污的相啊，心量大呢就是清净的相。你要不知道自己的染净，你想想你这个心量大小啊，你也就能够发现到你染净的程度了啊。那么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那么再讲这个是一啊，底下讲寻业发现这个业，业我们讲浅一点啊，不要讲得太深啊。就我们现前这个境界上来讲呢，我们这个业有善恶业 啊，可是善恶的标准在哪里呢？给诸位说，凡是为自己的都是恶业，凡是为众生的都是善业。啊，这个说法了，我们初学的人听到有一点不能接受。啊，你看世间人常讲常说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了。好像人呢就应该要为自己，什么事情啊先要为自己着想，啊，然后才为别人着想。这是世间法，是这样。啊，我们今天学的是佛法，佛法里面的善恶标准，比世间法的善恶标准呢要提升了一层。啊，所以在佛法里面讲的善恶，啊，凡是为自己的就是恶，为众生的就是善。啊，为自己的种种想法、种种之见这些，为一切众生的种种想法、种种之见的正，这一点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。啊，那么我们要想学佛，在佛门里面修善业，起心动念了，都为一切众生着想。啊，这个是大乘菩萨法了。啊，我们现在所修学的都是大乘菩萨法。而不是人天小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天法出不了三界啊。二乘法不能见性，都不是真正的佛法。真正佛法了，唯有大乘法，其目的呢是破迷开悟，明心见性。我们学的是这个法。啊，所以说起心动念呢都要为他人着想。啊，不要为自己着想，为自己着想总是障碍，你这个障碍去不掉啊，你的修学就很难有进步。啊，那么这个几句话的意思呢，啊，我们应当要记住的，啊，那就是我们的心要清净，我们的量啊要大，我们的业要善，这就是一个学大乘佛法的学人。随心应量的意思，这个意思是讲各随其心，各应其量，各循其业而发其现行，转如来藏啊，就变成阿赖耶了，就是这么一回事情。啊，你要是知道这个宇宙人生的根源，这根源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那么有些经论里面讲的呢比较上含糊， 啊，实际上的意思是道了，啊，而是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不容易理解，啊，你比如像起心论里面所讲，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啊，他的意思呢，说的是很清楚，很圆满，但是我们初学的人呢，看不出来。今天我们读楞严，读这一段经文呢，哦，起心论这两句话我们就明了了。如果你念念要是觉，也能随心应量，这个随心应量啊，那叫道家慈航成愿再来的随心应量。跟此地所讲的这个境界又要提高一层啊，像诸佛与大菩萨应化的世界，随众生心因所致量，啊，而九法界有情众生的觉，它是一念不觉，啊，它不觉得什么呢？不觉得清净本然周边法界，在这上面呢起了一念不觉啊，于是乎就变现现象，就变成这个一不觉呢，就变成阿赖耶识，是无明不觉生三喜啊。啊，那么诸位想想，九法界有情众生都是同一个道理，啊，如跟我跟诸位讲这个生尘，啊，讲这个业报，这个相讲得很粗，啊，而且给诸位说，你要真正深入去研究，这个里头还有问题，不是究竟说，啊，楞严里头这是究竟说啊。啊，这个随心应量说的太好了啊！于事于理于义，圆满之极。啊，我们今天这个境界哪里来的？就是自己的心之眼睛，量之大小，业之善恶所现的境界。如果你把这个道理要是忽然明白了，我现在在这个境界里，我修极清净，我修这个心量大，我修一切善业，这个境界就变了。啊，境界为什么变呢？境界不是实在的，境界是依他起嘛。啊，他是什么呢？它就是染净大小善恶，那也是世间所谓是相随心转啊。大家只晓得到那个看相三面的是相随心转，是我们自己这个相貌是心转，这个意思太狭窄了，太狭窄啊！它的本意是什么呢？本意是整个大这个大的宇宙都是随我们心在转变啊，随众生心运作之量。 啊， 你要问什么东西随心，什么东西应量呢？就是前面讲的如来藏啊。啊，或者讲的是真如本性啊。啊，或者讲我们的法身。啊，我们自己的法性身、法性土，随心应量。啊，而法性身、法性土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。啊，禅宗里面所谓“父母未生先，本来面目”。啊，在我们佛法里头，这个佛的名词里说叫做毗卢遮那佛。啊，毗卢遮那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啊，这个毗卢遮那这个意思翻成中国叫遍一切处。你们想想，遍一切处是不是周遍法界呢？啊，所以就是楞严里面讲的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的意思啊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是不觉了，啊，这无明不觉了，我们的法身啊，啊，堕落在五道啊，或者堕落在六道里。